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际问题研究院15号发表了2016年美国人权白皮书。白皮书指出，美国是有史以来最邪恶的反人道犯罪国，美国以所谓的国际人权法官自居，一直对他国的人权状况说三道四，横加干涉。美国的人权状况极其悲惨，激起世人的愤怒，可他对此只字不提，反而对他国的人权问题惹是生非，颠倒黑白，这是对真正人权的粗暴歪曲，也是对国际正义和良心不可容忍的挑衅。白皮书分为一，从金权选举看到美国政治制度的反人权面目；二，连人的起码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的人权不毛之地；三，枪支犯罪盛行的最邪恶的杀人王国；四，旨在灭绝其他种族的制度性种族歧视等小标题来揭露和谴责了去年在美国肆行的蹂躏人权行为，有种种非正义、无权利和社会罪恶盛行的美国极其糟糕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强调，公正的国际舆论应当识破世界最大的人权不毛之地，蹂躏人权王国美国凶恶的真面目和骗人的人权老调的本质，予以更强烈的谴责和声讨。